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余华的短篇小说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《紫钗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十八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行，心里想的是早晚能找到一家旅店，然而一路上却没有了旅店。黄昏了，我终于搭上了一辆拉苹果的卡车，像个社会人一样给司机递出了烟之后，我上了车。然而没多久，汽车抛锚了。请继续欣赏余华的短篇小说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仍在汽车里坐着，不知该怎么办。眼下我又想起什么旅店来了，晚霞则像蒸汽似的在升腾。旅店就这样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，并且逐渐膨胀，不一会儿便把我的脑袋塞满了。那时我的脑袋没有了，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。司机这时在公路中央做起了广播操，他从第一节坐到最后一节，坐得很认真，坐完又绕着汽车小跑起来。司机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待得太久，现在他需要锻炼身体了。看着他在外面活动，我在里面也坐不住，于是打开车门也跳了下去。但我没有做广播操，也没有小跑，我在想着旅店和旅店。这个时候我看到坡上有五个人骑着自行车下来，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很大的箩筐。我想他们大概是附近的农民，大概是卖菜回来。看到有人下来，我心里十分高兴，便迎上去喊道： 老乡，你们好。 那五个人骑到我跟前时跳下了车，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，问： 附近有旅店吗？ 他们没有回答，而是问我： 车上装的啥？ 我说是苹果。他们五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汽车旁，有两个人爬到了汽车上，接着就翻下来十筐苹果，下面三个人把筐盖掀开往他们自己的筐里倒。我一时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那情景让我目瞪口呆。我明白过来就冲了上去，责问： 你们干什么？ 他们谁也没理睬我，继续倒苹果。我上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喊道： 有人抢苹果啦！ 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下狠狠地揍来了，我被打出几米远，爬起来用手摸了一摸，鼻子软塌塌的，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，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。可当我看清打我的那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时，他们五人已经跨上自行车骑走了。司机此刻正在慢慢地散步，嘴唇翻着大口大口喘气，他刚才大概跑累了，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刚才的事。我朝他喊： 你的苹果被抢走了。 可他根本没注意我在喊什么，仍在慢慢地散步。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，也让他的鼻子挂起来。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喊： 你的苹果被抢走了。 他这才转身看了我起来，我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高兴，我发现他是在看我的鼻子。这时候坡上又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，每辆车后面都有两只大筐。骑车的人里面有一些孩子，他们蜂拥而来，又立刻将汽车包围，好像人跳到汽车上面，于是装苹果的箩筐纷纷而下， 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，他们都发疯般地往自己筐中装苹果。才一瞬间功夫，车上的苹果全到了地下。那时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，拖拉机也停在汽车旁，跳下一帮大汉开始往拖拉机上装苹果。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，那时的苹果已经满地滚了，所有人都像蛤蟆似的蹲着捡苹果。 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，我大声骂着强盗，扑了上去，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，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都被揍了，我再也爬不起来了，只能看着他们乱抢苹果。我开始用眼睛去寻找那司机，那家伙此时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。坡上又下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，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浩劫中去。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，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到来，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。我看着他们将汽车玻璃卸了下来，将轮胎卸了下来，又将木板撬了下来。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，他趴在地上，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。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，人也越来越少，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，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，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。现在四周空荡荡的，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。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，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看了一阵后，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，于是拖拉机开动了。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，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朝我哈哈大笑。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，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，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，还有食品和书，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。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，然后就消失了，但仍能听到他的声音，可不一会儿连声音都没有了。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，天也开始黑下来。我仍在地上坐着，我这时又饥又冷，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在那里坐了很久，然后才慢慢爬起来。我爬起来时很艰难，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的疼痛，但我还是爬了起来。我一瘸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，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，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儿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。天完全黑了，四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。我无限悲哀地看着汽车，汽车也无限悲哀地看着我。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，它浑身冰凉。那时候开始起风了，风很大，身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，这声音使我恐惧，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冷。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，座椅没被他们撬去，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。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，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，那气味像是我身体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。外面风越来越大，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了一点。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，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，还是暖和的。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。我一直在寻找旅店，没想到旅店已经在这里。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。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，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，然后我回到家，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。我扑在窗门口问爸爸，你要出门？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，不是让你出门。 让我出门？ 是，你已经18了，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。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，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，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。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，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。